但在亚洲的北部，像这个中西伯利亚的北部和远东地区，这个北部和南部，这些地方有一个小到中雪的天气。那么在印度半岛的东南部和中南半岛、东南亚，那么这些地方有小到中雨天气。那么其中在菲律宾 和印度半岛的南部这个地方有大雨或者暴雨，甚至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这样的天气。那么在亚洲，也就是在集中在东南亚这一带，这样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复杂的。雨大，那个气温呢，现在也比较高。你像曼谷今天是34度。 气温呢，现在也比较高。你像曼谷今天是34度，像雅加达33，马尼拉今天31度，应该天气还是比较热的。那么在欧洲，看来它天一个天气就气温方面就比较低迷了。你像奥斯陆这个地方，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度，那最低的0度，它这个温差非常小。别看这个0度，因为它温差小，证明它湿度也非常大。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室内跟室外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每个情况。当然它有暖气在这里，不另外一种状况。哎，对，这个在欧洲大部分地方有一个，你看欧洲的中南部这些地方有一个小雨或者小到中雨这个天气。那么北部地区像这个华沙呀、柏林呀，还伦敦这些地方会有雨夹雪，这些地方气温也不高，一般就是35度这么个样子。夜间最低气温在0到3度，应该是也是比较冷的。 那么在北美洲，看来这个天气，也是一个多云到阴一个天气。尤其是在美国的东部，像华盛顿、纽约、蒙特利尔，和迈阿密、休斯敦，像这些地方，都是有雨。当然这个地方的气温还可以，一般像南部的休斯敦和迈阿密大概在20到24度这个样子。最低的就是像在芝加哥这个地方，最高气温在3度，最低气温-3度。 现在看来，在佛罗里达州这个地方是也上了云层了。那么这个地方看来是未来看来它报的雨要大一些。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迹象来。那么是这是上了一些云，因为这个地方看来这个火比较大，森林大火比较大，应该烧了好长时间了，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 南美洲这个地方应该是天气也是小雨为主，那么这个地方气温一般的29到30度。在大洋洲这个地方应该是在悉尼啊，像布里斯班和达尔文港，那么这些地方看来有一个小雨的天气，这时候多云到阴。 达尔文这个地方看来气温比较高，32到25度，悉尼是21到25度，那个这个地方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看来在澳大利亚也是晴到为主的天气，霍灵顿这个地方气温低一些，有个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只有10度，最低气温看来在8到10度，是这么个样子。看来世界范围内的天气，总体来说我看着还是可以的。 就是局部地区有一些像欧洲啊，有一些雨夹雪的天气，南部地区，有一些降雨啊，像咱们这个亚洲的东南部、东南亚这一带一个大的暴雨的天气，这个大家出行要各位得注意。主持人，谢谢张老师，我们不出门的话，不知道这个天气变化这么大哈，要提醒外出旅行的朋友，尤其出境旅行的朋友，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另外呢，去 美国，尤其您刚才提到的加州旅行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大火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呢，当地可能会有一些调整。那谢谢张老师给我们的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好的， 再见。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走在丝绸之路的故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跃进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 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 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贺林。 嗯，又跟你在中午这个节目里相遇了啊。 是啊， 说起来听贺林的声音，确实我们在每一个几乎在每一个时段都可以能够听到，不管是资讯也好，还是 诵读 小 站， 是吧？ 对对对， 可能都会遇到贺林的声音。 嗯， 但是一般听的时间都比较短， 而且没机会聊天。 哎、 嗯、 对，不准聊。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的这个性质不同哈、 嗯、 那今天呢，在我们环球旅行家里的这个欢，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是旅行情报室嘛，在这个环节里边遇到贺林、 嗯、 我刚才还跟贺林说，我说特别有意思，因为贺林每次带给大家资讯呢，因为方方面面的哈。 对， 一般在如果是在这个旅游节目的时段，那个876资讯就会关注到， 可能会专门放一些相关的消息， 是吧？ 但是呢，由于条数可能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海量资讯嘛， 嗯、 时间也比较有限，所以就说的比较少。 对对对， 今天就有更多机会，就是展开的聊一聊， 嗯嗯， 啊，挺好的。 这个平时没有机会说的一些旅行的话题，咱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好吧、 嗯？ 那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我们还是有更多的旅行情报。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旅行政策啊，或者是这个出行计划方面的一些小小的变化，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哎、来，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旅行情报室的头条，说到的是关于签证和签证费的消息。首先呢，说一点，在上一周呢，我跟袁一还说，哎，我们已经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在关注泰国这个落地签签证费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落地签 啊， 嗯， 这个签证费呢，事实上，哎，怎么说呢？从夏天开始，我们听到消息已经变化了好多回了。一开始说要免，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说，哎，还是不免了。 其实 到最后 也还挺便宜的。 对对对，是。我们看到这个变化之后呢，泰国应该是从上个周四，本月的15号开始， 嗯，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行为期60天的免收落地签证费的措施。 嗯， 落地签证费啊，这个大家可能关注到这个签证的一些这个变化，政策变化的朋友们都知道，泰国呢在不定期的某一些时段当中，都会对落地签证费啊进行一些 调 整， 总是在调整。 对对对、 嗯，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因为人少人多的关系， 对对， 吸引游客的关系。 嗯， 那么从这个2018年的11月15号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呢？2019年的1月13号，这样一个政策才会结束。 哦、 那目前呢，泰国落地签证费用，刚才贺林讲嘛，其实不是很贵， 太高， 对、 嗯， 它是每人2000泰铢，合人民币呢大概是每个人420块钱， 420块钱， 嗯， 还可以， 对， 嗯嗯。那曾经泰国呢是宣布了在今年12月1号开始到2019年的1月底， 对， 是实行这个免签的， 这是一开始的计划啊， 对对对、 嗯。 但是呢，其实可能大家也了解到，从去年啊，这个有这个游船在泰国失事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从那以后，中国游客到泰国去旅游的情况就是人数有很大的减少， 嗯， 所以可能泰国也是及时的发布了一些政策吧，来挽回这一时期这个入境低迷的情况。 嗯，尤其我们知道，中国应该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 嗯， 所以这一点上呢，泰国对于中国游客、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是相当相当的这个有高度的哈。 是的。 那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呢，我们看到那个中国赴泰国的游客的这个同比降幅达到了15%， 那降了真不少， 对它的影响特别大、 总量毕竟是特别大的，降了15%，肯定人少了特别多。 对， 嗯， 泰国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但是我身边的同学们特别爱去泰国， 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听到了泰国的这个旅行啊，真的是中国人好像成了一个常规旅行的。 对，周围像泰国呀，东南亚、日本、韩国这些，都是大家可能是出国出境游的比较近的一个目的地吧。 对， 短时间 选择方向不同 去， 比如你老选择东边，他老选择南边， 是是是， 南边是泰国市场啊。 而且现在变冷了嘛，就是去泰国也比较暖和。 真的是，听很多人讲说，泰国不仅仅是在吸引这亚洲游客方面，嗯，在每年的冬季的时候，秋冬来临之后呢，对于欧洲游客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对对对， 所以泰国的这个消息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免签证费的消息刚刚发布之后呢，据说一天之内，国内的一些旅行的平台上的泰国游搜索人气 成倍的增长。 嗯， 从旅游的价格上来看呢，由于持续一段时间的低迷，跟团游和自由行的报价都比往年要低了20-30%左右。 我看了一下，其实还是比较靠谱的旅行社吧。 嗯， 有一个大概3天起是1700多，不太到1800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嗯，这个时间其实对于泰国旅游来讲，按理说，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候。 对， 尤其是到了他们叫旱季、干季的时候。 嗯， 那么对于如果在一年当中，计划去泰国旅行的朋友，在前半年没有成行的话，我觉得在年底这个时机还是可以抓一抓。 对，虽然说毕竟一年四季那边都挺暖和的，但是呢，现在也算是一年当中不是最热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么认识的。 其实 所以刚才说旱季也是这样。 对， 没有那么潮湿，大家的体感会舒适一些。 对对对。 说到这里呢，其实在专家看来呢，这个落地签的免费呢，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进行一些调整。你比如说这个特殊人群呢，是不是仍然可以提前办理一下签证？说不定呢，比这个你到了落地之后再去免签证费的这样一个落地签，可能更方便一些。 对对对， 嗯， 毕竟落地签的话还有很多手续要办，比如说你出门要是带着老人或者小朋友，举家出动的话，您就不如提前的把这个签证办好，以免去了之后啊产生很多的手续啊麻烦。 嗯，因为可能大家没有估计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免落地签证费呢，它不是仅仅对于中国游客来讲的，它是对于世界上还有20个国家和地区。那所以呢，一旦这个政策实行之后，在机场就是进行这个落地签的人数就会增加。那么这个增加呢，可能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拖家带口出行的， 携小带老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一家全家出行的，可能就会有影响。所以呢，节省一下这个入境等候时间，你提前办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泰国个人游签证的费用跟刚才说到那个落地签是不一样的啊。落地签是因为你在机场到了他们那边再去交这个费用的。那么个人旅游签证的费用呢，中国是每个人啊230块钱人民币，出签只需要5天左右，也是很方便的。 还是挺方便的。 另外呢，免落地签证费，刚才我跟何林讲说，每次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大家都会，你其实念都念对了，你脑子里反应的还是不一样。对，它不等于免签证啊。免签和免签证费差得太远了。 对，去泰国还是要签证需要的。 对，在办理落地签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政策啊。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拿他们的落地签的话，仅仅在泰国只能停留15天，而且一定要遵守这个时间，不能够延期。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超过15天滞留在泰国的话，还是要提前办理签证。 好，刚才说到的这个泰国的免签证费的消息，让我们又关注到了另外一个签证方面的一个变化。其实很多、 这个、地方不太熟悉、 很多地方可能在最近几年当中都会对中国游客啊这个友好的界面越来越多，越来越这个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提到这刚才贺林说的这样一个名字，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叫做博茨瓦纳。 我不太熟悉。 听过吧，我们学地理的时候肯定是都是学过。 大概是在非洲。 非洲，对对对，博茨瓦纳。博茨瓦纳是跟南非很近的一个国家，它是邻国。博茨瓦纳呢，应该全称应该叫博茨瓦纳共和国。它呢是一个南部非洲的内陆国家，没有任何临海的地方。 但是 好 像看到一些图片，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河流，就是看动物的时候会有动物在河流旁边出现的景象。 这个有动物的地方它一定是临水而居。 哦，对哦， 水得多啊。博茨瓦纳最近的签证的这个消息呢，好像对大家没有这个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朋友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说博茨瓦纳的环境自然资源保护与旅游部的一位人士，他在17号的时候接受咱们中国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博茨瓦纳正在尽一切努力向世界打开大门，将从本月的24号开始向全球游客实行落地签证政策。 落地签证。 对。说到这个博茨瓦纳的这样一个消息呢，应该在15号的时候是他们的总统啊在他们的首都哈伯卢内召开的高级别的一个协商理事会上宣布的这个决定。而且他也要以一系列的一些这样的动作，比如他指示了他们的国籍移民和性别事务部在11月24号之前要修改一下移民规则与程序，来保证这个新政策顺利实施。我们听到移民规则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不对啊，不跟这个旅游签证不一样吧，但是它里面牵扯的东西非常多， 一系列的事儿， 所以他应该是要做一些变化啊，做一些改变，然后呢来达成这样一个落地签。说到博茨瓦纳，刚才我跟何林讲，我说博茨瓦纳对于我们的旅游达人来讲，有一些朋友可能去过，但是去的人数并不是很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旅游胜地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博茨瓦纳呢，它有很多的旅行的丰富的资源。 他的签证费到底好他的签证到底好不好办呢？ 嗯，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中国游客来讲，我看了一下大家在那个留言区的一些议论啊， 嗯， 他们说这样一个签证呢，比南非，比他附近的什么像津巴布韦啊这样的国家确实要难度要高一些。 嗯， 什么是难度呢？他指的一个就是办签证的时间 特别慢， 时长啊，这个周期可能比较长一些， 比较长。 对，有人说一个月，有人说两个月， 哦， 有人说两三个月的也会有。 可能对那些想要说走就走的朋友们，这是一个障碍。 难度比较大，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地方呢，确实很吸引人。到底有一些什么呢？这个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博斯瓦纳西边啊，它就是纳米比亚，南边是南非，东北和津巴布韦是接壤的。 嗯， 旅游资源确实很丰富。这里呢，我们经常会说到什么非洲五霸，非洲五霸那五种动物，其实，在非洲。更多的说这些动物集中的地方，一个说南非， 嗯，南非 纳米比亚这些地方都比较不错， 嗯， 然后博斯瓦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国度， 哦， 它是非洲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较多的一个国家，没有说最多啊，可能是最多之一， 嗯嗯，应该是吧。 那么这个博斯瓦纳的政府呢，把全国的38%的国土呢都划分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是很厉害的，全国一共国土的38%全部划为野生动物保护区， 想必他们那儿生态环境肯定特别好。 对， 嗯， 对对对，看照片的时候你就觉得特通透啊， 哦，像纪录片，像什么《动物世界》之类的 啊， 嗯， 探索发现 有那个感觉，对对对。 它这里呢，这个国家是设立了3个国家公园，5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且它在2016年的时候被某旅行杂志还评为了世界最佳旅行目的地。 可是想想为什么这地方这么好，但是却有点小众呢？ 嗯，对，这个确实有原因啊。 嗯嗯， 刚才说这个签证难办，周期比较长，这是一个原因。那么还有的因素呢，其实指向他们刚才说把38%的国土都划分为野生自然保护区。 嗯， 那划分成野生自然保护区呢，势必要投入更多的资金 啊， 更多的保护。那这个保护的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们要一直以来啊用的就是一个叫高消费，然后游客人数的降低来保护更多的动物和野生自然保护区， 就只能少而精。 对对对，我们知道其实更多的地方都存在这个问题啊。 嗯嗯嗯， 一般我们说开发旅游，一开发之后一拥而上，结果呢就造成一个是人多，另外呢环境保护，可能这个程序上就会失当。 对对，而且你旅游发展嘛，必定可能相应的商业呀，啊，也会渐渐的多起来，可能就会有点违背这个国家， 嗯， 这个设定这么多自然保护区的初衷了。 嗯嗯，所以它就使劲的涨价。 对， 但是我们看到啊，它这个变化呢，可能也还是有很复杂的原因。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落地签，它要进行落地签的话， 嗯， 恐怕就是要方便更多的游客， 嗯， 到博斯瓦纳旅行。 是， 那么这样一来呢，势必会可能对以前的某些政策某一些规定要进行修改。 对， 那么接下来博斯瓦纳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想可能大家有一句话都传得比较厉害，就是说有些地方啊，你要早去， 嗯， 啊，晚去不如早去，是吧？ 是是， 但是这有存在一个矛盾，就是你早去的话，这个花费可能比较高。 挺贵的。 听到刚才说到的，这是博斯瓦纳的这个消息。实际上说到中国游客这个出境啊，这么多年来这个变化确实很大很大。我们刚才说到，一个是离得比较近的东南亚国家， 嗯， 啊，最早的新马泰， 对， 就形成了对东南亚国家这个旅游呢，中国公民应该是贡献最大的啊。 嗯， 然后其他地方像我们说到博斯瓦纳这样的小众目的地， 对， 包括非洲，甚至更远到南美。这么多年以来，到底咱们的旅行，咱们的出境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 我们看到最近北京市统计局也发布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旅游业的发展报告，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北京游客到底为这个旅行的市场做了多大贡献。 是的， 嗯 嗯，40年来呢，北京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体系逐步健全，旅游产品日趋丰富，服务品质也是显著提升，首都旅游业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嗯，这个高屋建瓴啊， 嗯，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整个的变化情况。 对对对， 其实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据说得益于北京旅游资源的强大的吸引力，由外事接待转轨而来的入境游呢，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排头兵。当时出境旅游肯定是不如入境旅游的， 对，嗯， 这是一定的啊。 对对对， 历经40年之后呢，入境旅游也有长足的发展，说市场规模呢不断的上了一新台阶，市场发展经历了迅速成长、稳定拓展和转型调整三个阶段。 嗯， 我们看一组数据啊，1978年的时候，全北京市接待入境游客是187000人次，1987年突破了100万人次。 2008年以来，北京市入境旅游规模始终保持在年均接待400万人次左右的水平。 嗯， 那么从这个旅游收入来讲，1978年全市实现的旅游外汇收入是1亿美元，2010年突破了50亿美元，2017年就去年是51.3亿美元。 哦，可见2008年办了奥运会之后，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拐点。 当然， 就是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啊，中国文化太有意思了，一定要来看一看，是吧？也是随着经济和持续发展的居民收入水平还有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呢，本市的国内旅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支撑北京旅游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有一组北京旅游统计的数据显示呢，是从1994年开始，全市接待国内旅游人数是0.7亿人次， 7000万人次。 对，到了2000年呢，第一次突破了1亿人的大关。2017年全市国内旅游接待量达到2.9亿人次，是1994年的4.4倍了。那旅游委显示的数据说，1994年全市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98亿元，2017年是5122.4亿元，是1994年的这个倍数更高，是17.2倍，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对对对， 所以改革开放带来这个变化，对入境市场首先来说是极具这个推动力。 是开放了吗？ 那么从出境，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出境市场来看呢，更是这样。刚才说这个出境旅游到底涨了多少呢？它的规模啊，跟刚才相比更大，规模涨了500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出境旅游呢，越来越成为大家的一个常态的旅行计划了哈。北京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也是相当的迅猛。1994年，我们看这个数据的变化，全市当时的旅行社组织公民出境游仅有10000人次。1994年啊，这是在24年前， 我小时候。 对，2007年的时候突破100万人次，这样一个关口。2012年到2015年这几年间呢，更是一年一步，一年一个新的台阶。2015年一举突破的是500万人次。2017年全市出境旅游市场规模达到511万5000人次，那么是1994年的500多倍，年均增长了31.2%啊，增速明显是快于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市场的。所以这出境啊，真的是井喷的态势。 对，我小时候如果说谁出过国，哇，那简直太 新鲜了，是吧？ 对对，赶紧围着他说，让他讲一讲。 你得想想我小时候，那根本就没怎么听说过。 哦，是吧？那肯定是，那像这个开放了之后，然后呢，大家都爱出去玩了，那哪些地方是比较受欢迎的呢？从90年代来说啊，1999年的情况来看，旅行社组织港澳游达到6.9万人次，占全部出境游的53.3%。那2007年呢，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旅游人数达到了100.2万人次，其中首站前往香港、日本、泰国的游客最多。到了去年2017年，在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游中，前往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的旅客到了20万人次以上，高于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传统的出境游目的地。 所以从这个数据的变化来看，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我们这个出境旅游的这个需求越来越被满足，另外呢，有更多的新的需求又会生长出来。所以这样的数字还在不断的扩大之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值得您关注的旅行资讯。 你是片刻的呼吸，烟火绽放的灵性，是光阴中飞舞的轻盈，一曲单车后座的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牧田玉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 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欢迎回来。 每个周一呢，咱们在午后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了解一下最近值得关注的旅行资讯。其实说到这个比较远的，刚才说出境的旅行的数字啊，这数据的变化，其实让大家感觉到这么多年来这个变化真的很快啊， 对，大家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了，玩的地方越来越远了。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有远有近的， 对对对， 说说身边啊，其实这些变化不知道大家最近注意到没有，也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实话说，每次说身边的时候我都脸红， 为什么呢？ 好多地方没去过 啊，这个真是。 这个说有一些地方啊是一些新的一些创意新的设施，比如说我们说农场两个字，您能想到什么啊？农场 种地啊，养牛养羊啊， 对对对对 之类的， 对，反正就是生态啊， 对对。 但是呢，我们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场。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你可以见识到各种农业新科技、高科技，还可以探秘昆虫的微观城堡。而且你可以在这个农庄来体验。你刚才说什么养牛啊？ 养牛、养羊。 对，你可以养鸭子呀、啊，是吧？ 他这儿说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自己来感受啊。然后还可以。品味一下原汁原味的田园美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说到的是这个能够帮助你叫快速实现都市田园梦的中粮智慧农场。这是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说这个咱们的丰收节的时候，专门还提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在丰收节的时候，很多的会场这就是其中 一个分会场，是吧？ 对对对。那么这个我们说到智慧农场，它是中国首个世界级的都市农场，是集生态谷的这样一个绿色农业生产、科技农业展示和农业观光体验于一体的叫微度假目的地品牌。 还真的是没听说过。 连微度假目的地我都不是很了解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在咱们身边啊，就在 有点算是微缩了哈。 来 看一下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占地是1000亩。相当于大概2.5鸟巢那么大， 还挺大。 由七大场馆和户外园区构成。据说在七大场馆里面呢，可以看到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农业的展示。这里呢，据说是集合了7项全球领先、20项全国领先的农业技术。 它可以实现更精准、更智能也更高效的农业种植。一说高效农业种植，我就想到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经常小时候听说袁隆平先生。 哦，对对对，高产嘛。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高科技呢，已经远远的不是当年啊，我们说某一个品种啊，某一个物种，它事实上有很多很多农业的高科技呢，都在这里汇聚起来。所以来到这一个地方的朋友，据说他们可以通过农业科技的探秘之旅，感受一下未来为什么叫智慧农场啊？那未来智慧农业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感受一下。 除了这些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孩子去的地方。这个智慧农场呢，是一所没有围墙的自然学校，也是儿童成长的生活教育基地。大自然可以说是孩子们最温和宽厚的老师了。这些小朋友们呢，可以在里面探索万物，沉醉于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之中。在里面，孩子可以学习认识各种蔬菜啊，比如说可以把农场收获的豇豆、胡萝卜、洋白菜等各种菜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们经常说这个四体要勤，五谷要分啊，但事实上家长做到的都不够，是吧？ 因为我觉得 跟孩子一块儿去认识一下。 自己采摘，自己制作，然后全程的亲力亲为呢，能让孩子们学会感恩大自然的馈赠，然后心灵和自然相结合，由此产生一种智慧。 哦、又解释了一下智慧。 对。这就是智慧农场嘛，很贴合。 嗯， 然后就是在这种玩耍中探索科学的秘密，洞悉自然万物的神奇吧。 听起来很像是央视的一节目。 走进农场， 就他们起了个名字叫最适合孩子的梦工厂。这个还真是啊，有意思。孩子应该是最喜欢就是自然当中那些东西的。 对，而且这些小动物嘛，应该是专门的一个地方围起来也比较安全吧，应该是。 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些动物啊，说这个萌萌的动物的聚集地。刚才我们说那个南非啊，博斯瓦纳的时候，那是野生动物啊， 对， 那个呢比较危险，所以呢，一般他们是 safari 啊，什么什么呀，都是要安全措施保障比较好的时候，而且要远距离的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呆萌的这些动物们，像家禽哈这样的东西呢，其实不用再远观了，所以在农场里面呢，可以亲眼见到一些什么可爱的小羊驼啊， 小羊驼， 还有小羊肖恩啊，都起的这名字啊。不知道有没有小猪佩奇啊，还有鸭鸭军团啊，会开屏的火鸡啊，高大的鸵鸟，这些动物呢，在这个农场里面也可以近距离的跟大家接触。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好像我看有的那个生态农场，就小孩可以拿一小棍儿赶小猪。 哦，真的？ 对对对对，特别逗。那小猪还是不是那种大猪啊，就是那种小香猪啊，小朋友个儿也不高，拿一个小棍儿，然后在后面追着小猪跑，就看起来就特别逗， 看起来像动画片儿。 对对对， 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过一首歌叫，不是赶小猪，是赶什么？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 我们养了一群小鸭， 你也听过？ 对，我也听过。 好，这是说到动物啊，在农场里面的这样一个区域。另外还有，叫浪漫的热气球， 这个咱们在这儿还真没见过。 事实上，热气球，我想可能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旅行途中，特别是出境旅行那些朋友啊，经常会什么澳大利亚的热气球啊，土耳其的热气球啊，对，这个热气球在智慧农场呢，据说也是啊，有网红的打卡地啊，在这里呢有北京最大规模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的造型我都不敢相信， 甜甜圈， 对，冰淇淋啊，粉红猪、小黄鸭，然后呢，这个你在热气球当中你看到的就是花田麦浪， 还挺浪漫的。我记得上周节目当中你们说有在悬崖上求婚表白的是吧？在热气球。 哦，对对对 对 对，就是往前一步， 对对对对对， 就是深渊。其实成功也是深渊。 对，然后在热气球上其实也可以达到比较差不多的效果。 啊、 对， 热球是有人做这个事情的。 挺浪漫的，真的是，而且下面的景色都那么美，是吧？ 哎，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是在美国吧，在公路上有一个人就突然被警察拦下来，开车的时候拦下来，然后他要跪在地上被反铐，反铐他时候，他其实。这个手在反铐他的后面，实际上是拿戒指了，这是一个做了一个局给女朋友求婚。 天哪， 女朋友 这有点狼狈吧。 哎，你这个惊喜嘛，就是一下从那个谷底到巅峰，是吧？ 我觉得好惊吓呀，就是 啊，看来不太适合你这样的女性。 对对，我就一定要盘问清楚。 刚才我说这个智慧农场呢，热气球啊，它是今年七月到十月份进行的一个体验项目，截止到十一月份，据说累计飞行已经达到了100个小时啊，累计承载人数应该是3000多人，安全升空，所以大家应该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这里呢还有最惬意的生活方式，说这智慧农场户内和户外的项目呢都有多样性和融合性，说让到访的客人呢真正体验什么是打破传统农耕模式的都市田园生活， 归田园居。 对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啊。 另外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收费呢其实也不高啊，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兴里村刘桃路琉璃河镇。 琉璃河镇， 嗯， 好像真的是前一阵儿丰收节的时候也是有报道， 肯定是提到过这个地方的， 对对对，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房山区的这样一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在这个周一啊旅行情报室当中分享的一个身边的网红的哈、啊、最佳的打卡地。 打卡地， 嗯。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说一说身边的事儿。刚才说的是房山哈、啊、接下来我们一步到平谷啊。最近的第10届平谷西柏店菊花美食文化节暨首届菊花文化创意集市在平谷的大兴庄西柏店村已经开幕了。 嗯， 这一届的菊花美食文化节呢将延续到12月31号年底， 年底 元旦之前。 对，嗯， 这分了好多个这样的一个板块啊、 嗯、 叫菊花采摘、菊花宴，还有美食文化节，菊花文化创意集市，还有西柏店的东篱论坛。东篱论坛听这名字就失意啊。 对啊，采菊东篱下嘛。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菊花产销对接，六个板块。 嗯，以前还真不知道菊花能吃，只知道能泡水喝。 啊，你不知道能吃 是我孤陋寡闻了。 这个菊花在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可以做成各种美食。 哦，对，他这说、啊、将菊花美食节转型为菊花美食文化节、 嗯、 菊花产业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节日呢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然后呢里面有多少好看的东西呢，比如说有60栋菊花大棚、 嗯、 几十种食用菊花，观赏菊花，分期种植、 嗯、 平谷西柏店菊花成为冬日京城的一抹清新的色彩、 嗯、 在明年春节之前呢游客都可以到那儿去观赏采摘品尝这些食用菊花。 刚才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里面说到的这个叫文化创意集市。 嗯， 这个文化创意集市是什么样的呢？这次的文化创意集市活动呢这是首次推出啊、 哦、 它包括有菊花展、菊花美食、菊花商品、菊花文化特色主题展五大板块，20个展位。那其中呢菊花产业展位有14个。我们听一听这些非常具有古典特色的啊，它分别是以《红楼梦》当中的菊花题诗作为展位的名称。 真挺有诗意的。 这个亭侧的楹柱呢给它赋予诗句。 嗯， 比如说像一菊啊、访菊、种菊、对菊等等。他们说你到了那儿就仿佛是走进了菊花的一个大观园。 嗯， 另外呢还有6个特色主题的展位，比如大兴庄规划主题展叫激昂五载，书法展示的双亲书画小屋，还有对口帮扶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特色产品展销，还有河北保定的望都县贾村镇的苗裔花房。 嗯， 还有平谷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等等等。所以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呢，最关键的他们说是要在花的海洋里面去享受一下美的盛宴啊。这全村的17户精品菊花采摘户可以供游客赏花、游玩、采摘、拍照，而一系列啊一条龙的服务。在这里呢看是一回事儿，吃又是一回事儿啊。 美食节嘛。 哎，他们说这个像涮、炒、拌、蒸、炸、嗯，菊花美食， 我真是开眼界了，还能炸菊花 啊！涮我能理解， 嗯， 反正里面飘上几朵，它就这个像涮的样子， 也算涮了。 炸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啊！ 哎、所以大家如果也好奇的话，有机会就可以去 再听一下它的地方啊。 嗯、 这是第10届平谷西柏店的菊花美食文化节，它在平谷大兴庄镇的西柏店村。 嗯， 那地图上一查很好找。 对， 哎呀，说完这个平谷的事儿，这个刚才。刚刚吃过午饭都觉得有点馋、啊、 是，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刚刚结束的另外一个美景的季节。 嗯，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可能人最多或者说大家老觉得堵车的地方，最近是不是就稍微的疏通一下了， 已经好多了，因为这叶子基本上落得差不多了。 一说叶子这就是香山红叶、 嗯、对， 前段时间真的是辛苦香山的工作人员了、 啊、是、啊、 也辛苦大家游览的一些游客了。 嗯， 一年一度的红叶观赏期是落下帷幕，那这个持续晴好的天气呢也让香山公园迎来了大量这个叫做赏红观秋景的游客 啊。这个公园的管理处介绍说呢，今年红叶的观赏期间呢，香山公园一共接待游客是130万人次，同比又增加了7%，每年都在增加啊， 爆满简直了。 对，公园首次实施的网络预约购票和高峰时段限流措施呢，超过半数的游客是提前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的。 嗯， 预约购票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非常方便，扫码入园。 对，扫手机就可以了。 对，公园整体的游园秩序呢，今年还是比较良好的。 嗯， 虽然说红叶观赏期已经结束了，就因为叶子掉的差不多了嘛，我们想看也没得看了嘛。但是现在还是比较舒适的早冬天气，仍然有不少游客到香山去观景。 啊，还爬山呢。 对， 嗯， 比如说有这个落叶飘单的景象啦，景区内的落叶景象和秋实的景观都别有一番味道。 对， 像在芝松园景区里面吧，红叶和成片的这个是茼蒿菊，形成了红叶黄花自一川的植物景观美景。那在嘉日园呢，有很多这个绿红元宝枫和银杏树，也是非常的壮观。那在这当中呢，让人分不清楚是花红还是叶更美。真的是还是挺美的啊。 所以其实那个红叶观赏季过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色彩会出现。 对， 今年园方呢还开发了很多以红叶为主题的香山礼物，这个价格呢也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不等吧。尤其他们说是利用这个掉落的红叶设计的文创产品，红叶。